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一位有为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灵气儿，让相声老艺人违背了不收徒弟的规矩，毅然决然地收他为徒，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然是快乐天津游，继续为您讲述魏文亮和师傅武魁海之间的故事。在关外响名的小怪物魏文亮回到天津后，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学说相声，但是由于恩师张文斌的去世，魏文亮就只有自己摸索着前进了。有一回母亲因为生病没有办法登台演出，魏文亮临时决定和姐姐魏文华上台为母亲赶场。小姐俩当时说的是传统相声汾河湾，演出效果很好，现场观众反应也是相当的强烈，魏文亮呢也十分开心。然而他此时还不知道，在他表演的过程中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何如此关注魏文亮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魏文亮和魏文华姐弟俩合说的汾河湾的片段，然后我再来为您揭晓答案。 这回啊，该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了。 哦，这么一说您是个相声演员 啊？我是说相声 的。拉拉手，同行同行。 哦，你也说相声的？ 不，我是个戏剧演员。 哦，您是演戏的？ 啊，对对对对对。 那您唱什么戏的呢？ 我是唱河北班子。 挺好啊， 有劲呢。 我跟你说话还得打把雨伞。 用不着用不着用。 您既然是河北梆子演员。 是河北梆子演员。 我也会。 哦，是。 怎么没听说过您呢？ 您没听过我啊？ 没有。 这倒不新鲜，我倒是没有什么名望。 啊， 提起我的师姐全都知道。 哦，您师姐？ 嗯，对。 那您师姐是谁呀？ 赫赫有名的韩准庆。 哎呦，那是著名的演员呐。 那是我的大师姐。 哦，韩准庆是您的师姐。 啊，是是是。 那这么说你也是青字儿的？ 当然青字的了。 您是什么青呢？ 我是无眼青。你也无眼青？ 我扒了眼儿。 扒了眼儿干嘛？ 什么叫无眼青啊？ 武艳青，艳丽的艳，年轻的时候俊。武艳青， 我看你真够艳的。

宋秋不像， 我像真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意思了。 哎哎，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哦， 您上场我打家 成， 我上场您打家， 没错 啊。 哎， 咱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 嗯，您叫， 您叫， 您叫， 您叫， 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一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 吗？干嘛呀？ 让你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老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一脚面， 哎， 到澡堂子了。 你不知道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多好！ 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赶紧来碗汤啊！ 饿嗝呀你！ 你说干吗？ 得有运，你得有运，你得有运。 我有运， 哎， 麻烦了我怎么着？商人所难啊，商人所难。 是的。好好好， 气运， 哎， 气运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儿啊该来了。 好好好，调没变啊？ 干嘛还调 调？ 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嗯，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煮脸，你管得着？顶高山，别逗啊！顶高山， 这怎么回事？ 顶高山，你还唱上？你还唱上？ 唱 半道干嘛？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 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 门帘啊！ 啊， 我扶着门框。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魏文亮替母亲演出成功之后，在暗中一直关注他的就是相声老艺人武魁海。转天上午，武魁海就亲自找上门来了，开门见山就一句话，我要收魏文亮为徒。魏文亮的父母当然高兴，武魁海的能耐在曲艺行当当中是出了名的，但是曲艺行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武魁海曾说过自己一辈子不收徒弟，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要推翻自己的诺言吗？的确如此啊。通过那场演出，武魁海看出魏文亮那是一难得的相声苗子，他宁可被人说自己言而无信，也不愿失去培养这个好坯子的机会。当然魏文亮能拜他为师，那更是求之不得了，两厢情愿一拍即合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如是就准备操办拜师仪式了。拜师仪式究竟多隆重呢？听完了魏文亮、魏文华合作的汾河湾，咱们再接着聊。 你们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唱啊！ 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面叭撞了观众一叫，大伙儿说还是你的，还是我们的，让你们是五眼青，我们经不住这么打击。 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词儿吧，对对词儿。 唱半截满在对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你说什么来着？ 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再给你的。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啊。杨果儿他倒来好把饭餐。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点碗 叫碗， 点 碗 会儿，点个山，哎呀，你们来了， 哎哎哎，得得得得得得。我的儿， 我的儿，那饭和碗，对不对？对不对？ 对对对呀！ 他捡了去打，哎，看这蜗牛哎，捡到了这般是他不见回呀还，蒋生儿我坐之在那窑门里呀， 出去窑门里呀， 妈 外 里 里外 外边冷 冷啊，冷也是在外边， 那窑门外呀，但我的儿啊，一那俩仨， 那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边的， 谁唱的？ 那呀，哎， 单 一 边的，你呢？ 他到我来通把呀，好好好好饭吃啊， 哎，饭吃啊，饭餐。 你们说吃餐一样？ 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 咚个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当里个隆的咚。 学 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当里个隆的咚。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当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你讲理不讲理？ 我哪不讲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了？这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啊？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呢。 妈来，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个当当里个当的当。 薛仁贵做此事太一的断了剑。 好， 又你讲了， 好他都不懂。 张翠马永无关呐，哎， 倒霉德行。 这一位大嫂坐在了窑前帅灯里安，下了马见了那大家扫罗就里灯笼。 女工， 讨厌啊！ 这倒霉德行，我还讨厌。大早起来听你。 越发的讨厌、啊、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大早起来见你 讨厌。 干什么你打人？我怎么这么讨厌呢？ 你这个玩意儿 该你说话 了，没有见礼呢。 哎，我跟你见礼了。 我以为跟我们求婚呢， 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路不走，是你这么一伙 啊。阿华丽， 坐下。 对，阿华丽， 别忙，大早起来敬礼。 阿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的道路不走，是你这么一伙。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爸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怎么说呀？ 我这词儿不多。 你为晚来了。 什么事呢？ 龙门就 哦哦龙 坐下 啊，老 爷们，大嫂请来敬礼。 啊，还礼还礼，这句放的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去 装你， 把你摊了。 什么八里台？ 八里台你忘记八里台？这有错不是了？ 我知道是八里台 啊。 你说戏词儿， 戏词儿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子喝动了啊！哦，心藏错，这有错不是？ 我知道 啊， 戏里边的大王桌。 哦，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大嫂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统统的这个大当不明白的那个 日本呐、 啊啊， 你真笨，你真笨，我告诉你，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区区此人大大的武力， 但不知换个啊！ 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有名便知这些，有名不 干嘛？ 离婚了，离婚了。 换礼，这么句放着大路不走，是礼这么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龙门郡。 此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从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虽然不知其名唤刘世焕。 啊！你们哪里名唤我？ 欣赏完了魏文亮和姐姐魏文华合说的传统相声汾河湾，咱们来说一说这魏文亮拜师五魁海石的热闹场面。拜师仪式的当天，张寿臣、尹寿山、赵佩茹、常宝霆、朱相臣这些相声界的大腕名人全都到齐了，大家要一块儿见证这一时刻。五魁海在拜师仪式上道出了自己违背诺言的原因，并说道，各位都要见证听听这孩子的活，大伙儿要是说我该收，就让他拜过各位师爷，拜过各位师叔师大爷，如果说不该收，没别的，今儿的钱我掏，我不收了，让孩子玩去。魏文亮就在众人面前又演了一遍汾河湾。说完之后，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哈哈大笑，对吴魁海说，魁海啊，该收，这孩子交给你，我放心。就这样，魏文亮拜在了吴魁海的门下。拜师之后，他是如何和师傅学艺的呢？咱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周传雄的《再出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跟您聊魏文亮和他师傅吴魁海的那些故事。稍后见。 让我牵着你的手，迈开大步向前走，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等着我，风大雨大太阳大，让我们星星等待，跨过前方困难的河，用怎样